老太婆身上的衣服很老实，全黑色的织锦缎子棉外套，衣服裹得很严密，感觉至少有六七层。往左斜压的衣领子上有金丝盘扣，一块素色的手绢斜系在衣领的盘扣上。老太婆很老了，满头银发，脸上的皱纹就像是老猿猴一般，鼻子很尖，显得脸十分消瘦，眼神很浑浊，脸色虽然不是非常苍白，但是很黄，感觉就像是柚子皮一样的颜色，让安宗不得不怀疑这老人家是不是有黄疸病。在全黑的衣服和环境下，最扎眼的就是他的头发和胸前的手绢，而他的一只手上还拿着一把老式的黑色雨伞。老太婆一拐一拐地走近他，他另一只手里拽着一辆木头小推车，车子上有几个层叠的木头盒子，上面盖了层白色的纱布，看不见底下有些什么东西，但是飘出一股食物淡淡的清甜香味。 我准备要卖的行货嘞，小伙子前面没有摔疼吧？ 老太婆鼓动着犹如老猴子般的嘴唇说道，她的声音很低，带着浓厚的南方乡音。安宗竖起两个耳朵，全神贯注地听，才变出一些来。他连忙拍干净身上的泥土，用手擦擦鼻子，笑着说： 没事。 老太婆眯着眼睛，摇摆着又走进安宗，像是要把他看得仔细一点。安宗这才注意到老太婆的脚很小，居然是三寸金莲，这年头居然还有活着的裹小脚的老太太。她的鞋很精致，是一双宝蓝色的绣着白紫梅花的小脚高底绣花鞋，说句实话，那双鞋验过头了，显得有些不协调。老太婆很和善地笑着摇了摇头： 还不是时候。 她费力地拉着那辆木质小推车从安宗身旁走过去，木头轮子发出咕噜咕噜的滚动声。安宗实在看不得一个老人家那么冷的天还得干体力活，自己虽然不是个烂好人，但对于老人有着很强烈的同情心，老人家为了后辈操持一辈子，现在还要在这样的雨夜为了生计半夜三更出来干活，是个人都看不下去。他急忙喊住老太婆，心里想着 先帮老人家把东西送到他要去的地方，回头再买药吧。 老太婆停下来，回过头来看着他： 这样吧，老人家，我帮您把东西拉到您要去摆摊的地儿，这么晚了您别一个人动手了，这万一摔了一跤，您可不能跟我们年轻人比啊。 老太婆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笑着说： 不用。 我都说帮忙了，如果就嘴巴动动，和那些虚伪的只说不做的人有什么区别啊？ 安宗立马去拉绳子，中途碰到老太婆的手，她的手冷得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样，而且瘦骨如柴，指关节比手指还要粗，上面都是老茧，和她的脸色一样蜡黄蜡黄的。安宗心里诧异，但想想这样的天气连身体硬朗的白衣都感冒了，何况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呢？他心头一酸，立马把绳子一拽，对老人家说： 老太太别和我客气，您看这天下着那么密的雨，您呢好好打着伞，注意脚下，我给您拉车。 安宗把货车的绳子一拉，心想： 靠，好家伙，居然那么沉。 把雨伞挂在手臂上，又把绳子在手上绕了几圈。安宗朝老太婆尴尬地笑了笑，屏足力气，脸憋得通红，死命地拉着往前。老太婆笑笑，打着伞给他带路。 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就算是装满了铁，也不一定有他那么沉呢。 安宗拉了没两分钟，就呲着牙累得满头大汗。 这感情我拉的不是一个小车，而是一艘大轮船呢。 老太婆打伞的水平不咋地，雨水淋了安宗一身湿，连睫毛上也满满的是水滴，使得视线十分模糊，看前面的路都很困难。他喘着粗气，跟着老太婆一拐一拐的步伐，一点点的往前挪。呼出的热气不停在眼前蒙出一团白雾，没走出多少路，手已经被勒得火辣辣的疼。老太婆没有回头，而是一直往前走。为了跟上他，安宗算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，也不看前头的路，低着脑袋一门心思地拽那绳子。突然他发现老太婆不走了，他了无声息地停下来。安宗抬头看了看前面有一个街道，但此时雨太大了，视野十分差，只有点点的白灯告诉他前面是有路的。老太婆回头眯着眼睛，微笑着对安宗说： 就到这里吧，前面的路我来走。没想到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，力气还是蛮大的。 安宗蹲下来，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。 这才几分钟啊，比我大学那会儿打场篮球还要费体力。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。 大娘，那东西可真的不是普通的尘呐。 老太婆笑了笑，缩缩脑袋，用手挡着嘴巴，动作有点像猿类。他眯着眼睛往四周看了看，然后掀开那车子上的白纱布一角。安宗这才发现，原来里面都是云片膏，难怪那么香呢。他咽了下口水，那香味真是太好闻了，感觉是那种清甜的桂花香，配合着淡淡的糯米味道。老太婆从盒子里取出两块云片膏给他，笑着说： 拿去吃吧，算是报答你帮我拉车的谢礼。 安宗本来想推辞，但看着那白乎乎切得四四方方的云片糕，实在喜欢得很，于是就擦擦手接过糕点，低头揣进衣袋里。抬头的时候，他正准备向老太婆道谢，却发现老太婆已经不见了。安宗向四周看了看， 哎，这老太婆走得也太快了，腿脚那么利索，刚才那辆车子拉起来可是很费劲的。 安宗朝不远处的街道看了看，一片黑暗，前面那点点灯火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了。雨水打在头发上，他甩了甩头发，发现脚边有一块白手绢，想起来是老太婆衣襟上的。 哎，怎么掉这儿了？现在人都走没了，这上哪去找他还呢？ 安宗蹲下身子捡起手绢，正反打量了几眼，发现白手绢上绣着一个寿字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但是看得出是高档丝制品，摸起来极其顺滑。他一边纳闷一个卖糕点的老太婆怎么有那么高档的手绢，一边顺手把手绢收起来，心想 什么时候白天去那条街找找，说不定能见到那个老太婆。 于是安宗重新打了雨伞，回头一走，才发现他才刚刚出了那条肮脏的小巷子。 之前明明走了那么多的路，难道我的脚程慢到这个地步了？还是那个车子实在太沉了？也许是这个造成我的错觉。 安宗摇摇头，决定不再考虑这个问题，买药回去才是要紧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药房买了感冒药，又弄了些许喉糖。虽然说白毅嘲笑他感冒吃糖，但是这喉糖对于感冒嗓子疼的人来说还是很有效的。在买了东西打到回府的路上，安宗一直反思道： 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，对白毅这小子太客气了。